就是初次的感觉。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我们反复的光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口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。就像天空般晴朗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口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就像天空般晴朗，初次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Thank you.

一直都无法触碰。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好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。我自己都无法触碰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沙场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 Shut up!